我舍得你发送的吻，却无法和你拥抱，就好像刚喝了口牛奶，却少了面包，在下一秒晴朗的天，热恋的季节，一个人站在街角，走过的情侣们将我的思绪打扰，静静的傻傻的蠢蠢的等着你有天会出现，等你把我的世界全都改变，清晨的祈祷着丘比特那之间，也许射向我们之间，有看到我想看到那牵手的画面，可不可以陪在我身边，你的温柔想象一遍，可不可以走得很远，可不可以没有终点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，我想了解，可不可以陪在你身边，好让浪漫真实一点，可不可以没有谎言，可不可以开始改变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来着你的世界，夏天又到冬天，我还在孤独中煎熬，为什么我始终品尝不到幸福最微甜的味道，在情人节我不愿一个人把巧克力吃饱，只听到他们在笑闹，而我好寂寥，静静的傻傻的蠢蠢的等着你那天会出现，等你把我的世界全都改变，虔诚的祈祷着丘比特那之间，总会射向我们之间，要看到我想看到那拥抱的画面，